叛逆的十八岁，张震岳很好地代言了我们青春当中不羁的那个部分。而滚石在当年不仅偏好像张震岳这样的个性男歌手，更偏好一些文艺风情的女歌手。九七年顺子的吉普赛风情的回家成了永恒的经典，还有那个时候杨乃文的声音也的确是会有着让人上瘾的魔力。九八年台湾政治大学哲学系的一个新生陈绮贞，她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《让我想一想》，而滚石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们，原来弹着吉他唱自己的歌的女生是如此的恬静和美好。让我想一想，明天再见。 北京时间10点整。